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31号星期日，农历11月14。北京晴，4度到零下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回信勉励莫斯科大学中国留学生，弘扬留学报国的光荣传统，让青春之光闪耀在为梦想奋斗的道路上。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 经党中央批准，由人民解放军担负国旗护卫和礼炮鸣放任务。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2017年十大新闻评选结果。 农业部召开深化农垦改革任务对接会，明年农垦办社会改革将基本完成。 卫生与健康领域第一部综合性法律立法，分级诊疗制度如何推行？ 全国各地多个部门保障元旦小长假旅游出行。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在新年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给莫斯科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回信，勉励他们胸怀大志、刻苦学习、早日成才，并向所有海外学人致以节日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读了来信我很高兴，我从中读出了祖国日益强大带给你们的自豪之情，也感受到了海外学子们心向祖国、追求进步的强烈心声。习近平指出，60年前毛主席在你们学校接见中国留学生时曾深情地说，青年人好像早晨8、9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希望你们弘扬留学报国的光荣传统，胸怀大志，刻苦学习，早日成长为可堪大任的优秀人才，把学到的本领奉献给祖国和人民，让青春之光闪耀在为梦想奋斗的道路上。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大学接见中国留学生时发表了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著名讲话。近日，莫斯科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了结合毛主席当年讲话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体会，表达了追求进步、报国为民的决心。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自2018年1月1号起与环境保护税法同步施行。条例对环境保护税税目税额表中其他固体废物具体范围的确定机制，城乡污水集中处理场所的范围，固体废物排放量的计算，减征环境保护税的条件和标准，以及税务机关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协作机制等做了明确规定。条例明确，2003年1月2号国务院公布的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央广消息，日前经党中央批准，自2018年1月1号起，由人民解放军担负国旗护卫和礼炮鸣放任务。2018年1月1号7:36，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首次由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和军乐团执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及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络电视台、中国网、中国军网将进行现场直播。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要任务，议论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文章指出，解决好三农问题始终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文章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我们必须把党中央的战略意图领会好、领会透，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目标、更有力的举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一定能书写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农新篇章。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昨天发布2017年十大新闻评选结果。2017年十大国内新闻，以新闻事件发生时间为序。一、雄安新区设立，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千年大计。二、史上最大环保督查启动，保卫蓝天成效明显。三、航天领域壮举频频，天舟北斗问鼎苍穹。四、国之重器陆续登场，国产大飞机首飞成功。五、中国主办一带一路国际盛会，共享互利合作成果。六、香港回归20周年，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为香港发展和一国两制事业指明方向。七、建军90周年举行盛大阅兵，国防和军队改革建设稳步推进。八、十九大胜利召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九、反腐风暴重拳出击，从严治党成绩显赫。十、金融监管加大力度，防范风险成效显著。 2017年十大国际新闻，以新闻事件发生时间为序。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理念成为国际共识。二、奉行美国优先，美国接连宣布退群。三、朴槿惠遭弹劾后被捕，文在寅当选韩国新总统。四、恐袭和暴力事件频发，国际安全形势日益严峻。五、朝鲜核试验震动世界，半岛局势再趋紧张。六、全球经济出现复苏，中国贡献率达1/3。七、人类首次看见引力波，打开认识宇宙新窗口。八、中共19大召开，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九、打击伊斯兰国取得胜利，反恐形势依然严峻。十、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巴以冲突升级。 为保障评选的权威公正，央广十大新闻评选活动邀请了9家中央媒体负责人、多位国家部委新闻发言人、国内知名门户网站领军人物以及全国顶级高校传媒专业的掌舵者担任评委。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2017年是新闻大年，评委之一中国日报副总编辑孙尚武总结，从最终评出的央广十大国内新闻中可以看出一个关键词，新，即中国今年不断实现新突破，展现新面貌，推动新合作。 在十大新闻的这个评选的过程当中呢，有几个新，比如说中国在一些重大的这种建设的领域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成果，我可以给它概括成一种新突破。那么同样的呢，在一些新的一些重大的事件上也展现出我们的新面貌，你比如说像这个建军90周年，就向中央宣布建立这个雄安新区。第三一个呢，我觉得也体现了中国与世界上一种合作，我管它叫新合作。你比如说我们举办的这个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呢、举办金砖峰会啊，实际上都表明了中国积极的跟世界进行合作的这么一个态势。 而在十大国际新闻中，变是关键词，美国接连宣布退群，朝鲜核试验，反恐形势严峻，巴以冲突升级等入选。评委之一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副台长田玉红认为，这一结果与2017年的国际形势相符。 从国际政治方面来看呢，更趋保守了。欧洲的这个右翼政党啊接连得势，美国的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啊成为2017年全球政治和外交方面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第三个，从安全形势来说更加严峻，欧洲面临难民潮的冲击，恐怖主义的渗透，中东啊，朝鲜半岛啊，很多地方局部地区啊，安全形势啊，严峻性更加突出。第四个是大国关系的重组，全球治理的结构在进行调整。第五，中国的外交处变不惊，稳中求进，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 为全球的治理带来中国的智慧，带来一种希望。 评委之一新浪网执行总编辑孟波认为，央广十大新闻评选表现了国家电台的责任感和媒体担当，值得钦佩。 因为央广近几年来新闻的锐度和表现力，我相信这个全国的听众都会感受到了，新闻越来越快啊，越来越准。我觉得这个新闻评选表现了一个国家大台的责任感啊，一种媒体的这种担当。年终岁尾的时候，就是要把全球发生的大事以及国内发生的大事，用一种比较宏观的、客观的这种视角集纳出来、选择出来，最快的提供给这个广大的受众，这是我们央广一直以来的这个追求吧。我们作为商业网站，对这一点还是表示钦佩的。 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2018年是农垦改革攻坚克难的关键之年，各垦区将进一步加快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确保这项改革明年基本完成。2015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用3年左右时间将国有农场承担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纳入地方政府统一管理。这项改革被认为是农垦改革的重点和最大的难点。农业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各地各垦区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推进农垦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工作进展仍不平衡。特别是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和农垦国有土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进展较为缓慢。农业部要求各垦区尽快制定和落实工作方案，确保地方经费到位，妥善解决人员安置、资产债务移交等问题，平稳有序推进，严防国有资产流失。 作为我国卫生与健康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的法律《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近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规定，国家对基本医疗服务实行分级诊疗制度。分级诊疗制度如何推行？央广记者侯燕、刘慧民报道。 草案规定，分级诊疗实行首诊负责制和转诊审核责任制，鼓励非急诊患者首先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逐步建立起基层首诊、科学转诊的机制，并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相衔接。在审议法律草案时，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奇帆提出，仅是鼓励没有强制性规定，这一制度很难真正推行。 我们现在如果光这么倡导，实际上随便什么人一生病，只要走得到，那我肯定跑到中心医院，因为中心医院不能拒绝我，那好医生三甲医院帮我看，我就去看了。所以光原则宣誓，小病在小地方看，大病到大地方看，老百姓呢一定是都往大医院走。分级诊疗要用法的意志刚性的划一下，这个可能才有用。 曾任卫生部副部长的王陇德委员指出，落实分级诊疗制度的关键是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提高基层医务人员的业务水平。 医学是个实践科学，上级医疗机构的专家到基层去，你带几次他就会了。但是现在这个政策是什么呢？上级医疗机构的专家下去，谁支付钱呢？医院支付钱，给医院是政治责任。长期还有这个积极性吗？我的专家走了，不能给我挣钱了，我还得支付他下去的费用。这是什么？这是医疗机构的公共卫生工作，这应该谁支付？应该财政支付的。所以我们的财政是不是应该研究政府购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这样的政策？ 曾任卫生部部长的陈竺副委员长认为，实现分级诊疗，做好公立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之间的关系衔接非常重要。 建议在草案增加公立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之间的关系的内容，构建以提升基层服务能力、理顺双向转诊流程为重点，不断完善医疗联合体组织管理模式、运行机制和激励机制，逐步建立完善不同级别、不同类别医疗机构间的分工协作机制，推动构建分级诊疗制度。 陈竺认为，还可以发挥医保的引导作用，在草案中规定，通过基本医疗保险引导非急诊患者首先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 昨天是元旦小长假第一天，多地公路、铁路迎来出行高峰，各地多举措保障交通和旅游安全，请听报道。 元旦假期期间，出行高峰和大雾影响，使得高速公路通行压力加大。 为保障道路畅通，河北高速交警从指挥调度、警力部署、应急处置三个方面进行了精心部署，保障高速公路道路畅通。在警力部署上，对路段根据警力进行划分，并对重点路段安排专人值守，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能够做到尽快清澈。河北高速交警邢台支队秩序科科长石延群： 视频车和我们的道路的视频监控对路面的这个情况呢随时掌握，如果发生车流过大的情况，就会采取限制货车进入高速。每一个景区呢，我们都会安排一辆警车，一个事故的民警，随时呢处置路面的突发情况和交通事故。 铁路方面，多地火车站都在30号迎来首轮客流高峰。元旦假期首日，南昌铁路局发送旅客8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0%。郑州火车站及郑州东站昨天也发送旅客达50万人次。为应对出行客流高峰，各铁路局采取加挂扩编、重联动车组运行等方式，增加运输能力。此外，各地火车站还增加进站口实名制验证和安检岗位人员和设备，确保旅客快速进站。郑州东站新闻发言人张华： 郑州东站采取增开售票窗口，内部抽调人员加岗，提供出行咨询、安全提示、重点旅客帮扶等措施，方便广大旅客出行。 为了确保节日期间高速公路和旅游景区的通行秩序，陕西省公安厅从昨天开始连续5天开展多警种空中联合巡逻，对全省主要高速公路交通状况、热点旅游景区人流情况和西安城区社会治安情况进行空中巡查。为确保旅客安心指数和幸福指数不掉落，安徽九华山风景区人民法院旅游纠纷在线调解平台近日上线，5名特邀调解员随时备战元旦期间可能发生的旅游纠纷。九华山风景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孙小平： 他们的手机都跟我们的平台相连，只要有网络，他们呢就是平台，非常方便，随时随地都可以对当事人展开调解。 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政委何方礼带领官兵接力扶贫20多年，开办了11届武警红瑶春蕾女童班，一批批红瑶女童变成凤凰飞出大瑶山。请听报道，红瑶村寨的橄榄绿党代表，采制央广记者孙重峰、臧博洋、徐凤佳。 这次过来呢，同学们带来一些像雷锋的故事啊。 这里是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白云乡，何方礼带领官兵再次为武警红瑶春蕾女童班的孩子们送来一批图书和学习用品。何方礼说，这是送给红瑶女童的新年礼物。 我呢，作为党的19大代表，定要以实际行动落实好19大精神，去劝说更多的红瑶女童走进课堂，学到知识改变命运，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从穿上橄榄绿来到武警融水县中队当兵开始，何方礼就开始了对红瑶女童的捐助。 这20多年来啊，我和我的战友们一共资助了大约有400多名红瑶女童，可以说啊，就是金凤凰飞出了大瑶山，他们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从这里面啊，走出了第一位女教师凤美忠，第一位女军人凤秀娟，第一位女医生南之明，第一位女企业家陈英花，第一位乡村干部戴妹散。 红瑶女陈英花如今已成长为一名企业家，为了把爱心传递下去，她出资80多万元为家乡瑶寨修了近10公里的致富路。她说，如果没有何方礼的捐助，他就没有机会走出大山。 当时何叔他去我们那里给大人做的思想工作啊，小学的6年，初中的3年，后面都没有断过。我们创业啊，他也有给我们意见和方法。 他不懈奋斗，从说唱艺人磨砺成新中国的相声艺术家。 有这么个小家庭， 他大胆革新，让相声从瓦舍之间走上大雅之堂。 旧社会是男性社会， 是吗？ 轻视妇女。 他以民为尊，为民求乐，他就是相声大师侯宝林。 我的一生都是我的听众和观众衣食父母养育的。 12月31日19:30至22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重磅呈现，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协、中国广播艺术团联合主办的纪念侯宝林诞辰100周年专场演出，名家新秀联袂登台，缅怀一代宗师，重温艺术经典，敬请收听。 新闻动车组。保监会开展专项行动治理人身保险乱象，中国民航首次使用飞行辅助仪实现低能见度商业运营航班安全起飞， 2017年内地电影票房突破550亿，呈合理增速状态。请听报道。 保监会组织开展的人身保险治理销售乱象打击非法经营专项行动，整治重点主要包括销售乱象、渠道乱象、产品乱象和非法经营等四方面。南开大学保险系教授朱明来表示，2017年底部署相关整治专项行动，主要是防范新年伊始保险销售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 就担心在2018年年初的时候，在开门红的力量的推动下，单纯追求业绩、追求保费收入，出现销售误导啊等等的问题。主要是针对这个，让市场能有一个健康稳定的发展。所以这样在年底的时候把这个出台，要求行业严格遵守相关的规则。 通知还明确，将重点整治不具有合法资质的第三方网络平台等组织或机构非法经营保险业务。对此，朱明来表示，有的互联网平台经营的所谓的保险产品根本不具备经营保险的相关资质，消费者存在较大投资隐患。央广记者马哲北京报道。 近日，面对本轮大雾低能见度环境，山东航空公司启用哈尔的，实现了中国民航历史上首次跑道试乘150米起飞的商业运营。山东航空公司运行控制中心党总支书记刘孝莲， 驾驶舱那些所有的仪表集成以后都显示在这个一个平板玻璃上，你光看这一块小的平板玻璃就能够把所有的关键信息都能够显示出来了，对安全和运行呢能提供很大的帮助。总共有15架飞机利用这个哈尔的顺利起飞。 济南台记者张立忠、山东台记者于慧诗济南报道。 2017内地电影票房突破550亿，增幅约为20%，其中国产片约为274亿，占比52%，进口片约为256亿，占比48%。伊恩合伙人侯涛分析， 这个增速我觉得还是一个市场合理的增速状况。经过16年大盘的调整之后啊，大家对电影这个事情回归理性本身吧。 今年仅票房前10名的影片就分走约203亿票房，占年度总和的近40%。这种票房的集中现象是电影行业步入稳定发展期的表现。央广记者何源北京报道。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新规，对银行卡境外大额取现作出明确规定，海外提现一年不能超过10万元，旨在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个人境外持卡消费不受影响。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强调，从有利于教育挽救出发办理未成年人涉嫌犯罪案件，坚持宽容不纵容，对轻微犯罪依法从轻处理，尽量减少关押定罪带来的不良影响，同时对涉嫌严重犯罪的依法惩治保持必要的警示。 北京首条磁浮交通示范线 S1 线昨天进行试载客运营，列车设计时速100公里，未来苹果园换乘站、金安桥换乘站开通后， S1 线将与北京地铁1号线、6号线相连，更加方便市民出行。 河南扶沟整合财政资金2000万元设立涉农风险补偿资金，用于支援贫困户信用贷款，惠及上万农户。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日前命名江西贵溪国家森林公园为中国森林体验基地。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元旦将至，很多党员干部收到了纪检监察部门永不迟到的温馨提示，不触高压线，不打擦边球，连检过节，幸福长乐。 新华网点评，这种独特的问候方式掀起了一股上联重检的清新之风，远离酒桌的喧嚣，撇去利益的纠葛，党员干部才更有真心去感受群众的气息，倾听百姓的需要。 天津理工大学一位应届毕业生诉天津市人才考评中心雷同试卷案昨天开庭，起诉的理由是其行政职业能力测试科目被鉴定为雷同试卷，成绩无效，最终没被录用。 被告方面给出的说法是，公务员招录考试的法律法规不是特别健全，我中心在履职程序上没有严重的瑕疵。法制日报观点，像公考如此严肃的考试，任何一点瑕疵都意味着对公正的威胁。 光明网观点，无论该案最终是什么结果，都应该对雷同卷判定的现实有所触动，该补全的法律法规应尽快完善，该杜绝的瑕疵应尽快抹平。 针对系统升级使旧 iPhone 机型速度变慢一事，苹果公司表示对此致歉，并将为一些超出保修期的机型提供低价电池更换服务。 光明网观点，降速门不能只听苹果自说自话，国内有关监管部门应该对相关公司和整个行业展开深入调查，调查之余，有关技术监管部门还应该为手机的运行速度制定明确的指标。 在经过一个先抑后扬的微型反转之后，今年国际油价继上一年大幅反弹后再次稳步收涨。分析人士认为，明年在全球需求进一步复苏、供给有序控制的背景下，国际油价将继续稳中看涨，但供需平衡的脆弱性将限制其上涨空间。央广记者邢思佳报道。 进入三月份，在美国页岩油产量持续增加、全球原油需求疲弱以及美联储加息预期增强等因素的影响下，国际油价一路震荡走低。下半年，欧美日等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呈现经济加速增长态势，加之原油减产协议延长，国际原油市场供需渐趋平衡，国际油价持续上扬。分析人士普遍认为，2018年国际原油市场供需平衡局面有望延续，国际油价走势将稳中看涨。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小平分析， 供需实现了一个平衡之后呢，对内油价呢会维持一种相对比较平衡的状态。如果油价快速上涨的话，那么肯定不符合消费者的利益，同时也不符合供应者的利益，因为油价快速上涨会使各种替代技术加速发展，那最终呢是石油呢这种需求呢又会出现一个波动，所以呢供需双方呢都会希望油价维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定。 截至12月29号全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纽约与伦敦油价分别收报每桶60.42美元和66.87美元，全年分别上涨12.5%和17.7%，相较于6月份全年最低点分别大涨了近50%。除此之外，2018年的国际能源原油市场走势是否还会有遭遇某些黑天鹅或灰犀牛风险？韩小平表示， 那么最近呢，美国支持以色列的问题上呢，也是为这个使下一步油价可能出现黑天鹅事件呢埋下了一个伏笔。那另一方面呢，有更多的替代技术也在加速的发展，但是最终决定油价的是供需关系，所以油价呢不太可能出现短期内的爆发性的增长。 叙利亚媒体昨天报道，美国军方近日已将一批投降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头目从叙东部戴尔佐尔省转移至东北部哈萨克省，并向流窜在沙漠地带的伊斯兰国武装提供帮助。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昨天发布消息说，执法人员当天拘押一名涉嫌策划和直接实施圣彼得堡超市爆炸的嫌疑人。联邦安全局没有说明该嫌疑人的身份。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发言人说，调查人员已开始审讯嫌疑人，并准备申请法庭对其批捕。 希腊昨天批准一名土耳其士兵的避难申请，这名士兵是去年7月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人政变后逃往希腊的8名士兵之一。报道说，这名士兵是逃往希腊的土耳其军用直升机的副驾驶。希腊一个独立的避难审查委员会称，没有证据表明这名士兵参与了未遂政变。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张乔雪、魏东，主播于芳、忠诚。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我是碧桂园的员工朱建敏。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就是实现梦想的过程。 一个人的梦想，一个企业的梦想，一个民族的梦想。 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 哈哈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福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